你好，欢迎收听番薯叶。我是一位公民老师，邀请你和我一起关心自己，关心社会。在纷乱的世界里，我们需要一碗民主鸡汤。最近只要打开手机，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新闻，看了确实让人相当沮丧哦。国内的当然是政变过后所引发的一连串连锁效应，而国外的则是中共对香港实施了国安法，进一步钳制港人的自由。我自己是逃避了一阵子，最近又开始关注政治局势的发展。可能有人会说，何必呢？ OK， 那你把眼睛关上，把耳朵闭上，活在自己的世界不就好了吗？那这一集我想跟大家谈谈，为什么即使你只想管好你自己，我们依然和政治脱离不了关系。政治让你联想到什么？谈恋爱和政治有关系吗？这两道问题都是每次我为同学上有关马来西亚宪政题之前会问同学们的问题。第一道题，政治让你联想到什么？学生的回答方向通常会有几个。第一个是政治让他们联想到政治人物，那这一题学生的答案要看回当时候他们回答的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如果是509前问，那集 Rosmar 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那509后问就是 Mahathir 安华。如果现在问，我想应该是丁丁会拿第一名。第二个就是政治会让他们联想到政党。第三，通常会出现很多负面的字眼，那这些字眼包括贪污啦、肮脏、乱、权力斗争。第四，也会有少部分的同学会写不知道、不懂、不想懂。那这些同学们的反应非常直接，也非常真实，反映了同学们对政治的了解其实是非常薄弱，也非常负面的。而这些对政治的理解很可能都是来自于身边的大人。因此，为什么我说公民教育很重要？重要的点不在于教会同学们怎么投票，不是让学生有用我手中的一票定国家生死的感觉，而是要同学们理解民主为什么重要。除了投票以外，还有哪些政治参与是可以促进民主改革的？通常在进一步跟青少年谈论公民参与前，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大人要先搞清楚到底什么是政治。在马来西亚长大的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不要把某某课题政治化。或许讲这个话的人，他的本意呢是要跟他的政治对手说，请你不要把这个课题政治化，不要把这个课题复杂化的意思，也不要把这个课题当成是你的政治筹码拿来炒作。可是这句话听多了，难免会让人觉得政治是复杂的、负面的，请你少碰为妙。可是政治真的是如此不堪，与我们无关吗？其实生活中的大小事都跟政治有关系。生命最大的意义在于我们能够追求自己的事业和人生的计划，因此个人的权利很重要。我们没有办法凭着一己之力就能实现我们所想追求的这个梦想，我们必须和社会其他的成员合作，建立公平的社会，这样我们的个人利益才能受到保障。那美国当代哲学家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里提到，人与人之间生活在一起是一种合作关系，在资源匮乏的社会里，彼此合作比起独自生活能获得更多的好处。但社会成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计划，同时也会有不同的意见，因此我们要找出一种合理的政治原则，确保大家能够好好活着，而自由和平等就是重要的原则。因此政治不能狭隘定义为政党政治， 而是我们要选择用什么方式与不同的群体好好相处，然后没有一个群体能被剥夺自我实现的权利。这么说来，一开始提到的恋爱问题，请问谈恋爱和政治有关系吗？答案是肯定的。要恋爱还是要单身，选择因人而异。要结婚不要结婚，要看不同的人他的人生规划而定。我是同性恋、异性恋还是双性恋，干你屁事。诶，对，结婚恋爱性取向是很个人的，但一堆同性恋人他能不能自由结婚和恋爱，不同的国家制度决定了一个人能不能行使他的恋爱自由，实现他对爱情的追求。那马来西亚和台湾政府对待同志婚姻的政策相比，你就能明显的看得见政治如何影响个人的生活。快乐的猪与痛苦的哲学家。每次国家政治动荡的时候，我都会很担心大家会不会开始对政治冷感。509大选前后，如果要跟学生谈政治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搭上那时候全民关心政治的热潮。可是热潮退散以后才是真正考验的开始。那本来今年的计划想说可以跟他们谈更多有关政党轮替的意义，可是谁知道呢，竟然杀出了一个喜来登政变。请容许我有小小的抱怨，请问今后我可以跳过认识政党这个环节吗？因为喜来登政变时，但是要让学生搞清楚他们当时候的政治联盟派系，其实是一件让人非常精疲力尽的事。当然在课堂上最理想的做法是可以不用花太多时间去梳理事件的脉络，可以花更多的时间跟同学们讨论真正核心的问题。但是我自己非常清楚，目前的社交媒体自动筛选读者内容的功能，其实让我们的小朋友很轻易的就忽略跟跳过政治新闻。社交媒体已经把我们的社会呢切得七零八落，所以看上课的时候还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为学生解释政治事件的来龙去脉。可是话说回来，如果要引导学生去关心社会，提高他们的社会醒觉，我想可能需要的是更多的时间。但是要唤醒选择沉睡的大人是一件很难的事。可能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接受到的观念是非常赌徒式的，我们总认为只要赌赢了一场选举，我们的国家从此就会改革成功。所以509大选后，我们会把很多的焦点和镁光灯聚焦在90岁的老人家身上，我们期待马哈迪可以像救世主那样改变一切。其实我们更应该记得，我们之所以可以把郭正拉下台，除了这些领袖的魅力外，靠的是人民一步一脚印换回来的。你还记得那些年我们一起上街的日子吗？你还记得那个帮忙送邮寄选票的日子吗？你还记得你从早到晚待在投票站检票，一刻都不敢休息的心情吗？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失望，但请不要绝望，这些事情不会因为我们视而不见而自动消失的，反而可怕的敌人呢会再次蠢蠢欲动。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心一些人权被打压的议题，其中两个是前妇女部副部长杨巧双、人权律师 Siti Kasim。最近因为他们在社交媒体的贴文被指蓄意制造群众恐慌而被警方传召调查，那戈拉布达耶所出版的《重生》这一本书，因为它的封面以国徽作为创作，然后也被指可能危害国家安宁而被颁布为禁书。所以509前 政客们惯用的恐吓和打压的手法似乎最近又卷土重来，可能接下来令人窒息的事陆续涌来，可能我们也会因此而怀疑自己当初的努力和坚持是否徒劳无功。这个时候我就会想想目前还在跟中共对抗的香港人，他们那种打不死的小强精神，我想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所受的伤害和煎熬比我们是更加大更加多的，可是他们总是能在逆境中抓住仅有的希望，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坚持，而是坚持了才有希望，这是香港的抗争者教会我的事，我也希望这句话可以跟大家分享。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周宝松曾经在他的文章《走进生命的学问》中提到，我们每天睁开眼睛见到的往往就是强权当道、贪污横行、权力不彰、弱者受压，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必须蒙起眼睛、捂起耳朵，内心才会得到片刻的宁静。我们很清楚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也不可能寄望既得利益者会主动放弃特权，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靠人的努力，必须要有很多很多人站出来一起去推动社会的转变。最后，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过一句话，叫做宁做痛苦的哲学家，也不做快乐的猪。知道这个世界的现实和真相后，接踵而来的可能是无尽的痛苦，但现实是很多人被启蒙以后，他们会发现这是一条不归路，因为我们无法假装一无所知。最后提醒大家，即使要做一只猪，不要做一只装睡的猪，要做一只为自由和平等而战的猪。感谢您的收听，期待下次和你再煮一碗民主鸡汤。再会。